民主联盟。上一次我提到了啊，在二战胜利前夕啊，也就是1945年的五月中旬，军令人将军啊，受欧洲战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邀请，前往欧洲战场进行参观。后来啊，他还受邀去了英国、美国啊。这个时间啊，大概有两个多月吧。等到新将军回国的时候，已经是7月底了。 这一次出访欧美，不仅拉近了国军同欧美盟军的关系啊，也令孙立人将军见识大开啊，对于他未来的指挥与训练都很有帮助啊。作为一位世界级名将，孙将军的眼光与素质也名副其实地站在了世界前列啊。比如说他参观了这个诺曼底登陆的现场，对于未来啊，他在金陵的一些防御部署啊，还是起到了一些关键作用。抗战胜利以后啊，新军在广州驻守啊，孙立人将军不忘牺牲的袍泽，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新一军公墓，这个公墓啊，整整修了10个月。当然啊，因为此时的新一军啊，已经有4-5万人了啊，难免有几个害群之马。但是呢，新一军的军纪在这个时候啊，绝对是严明的，并不像那些故意抹黑新一军的材料里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啊，由于内战的爆发和深入，很多新军将士啊，的确啊开始有点自暴自弃，败坏军纪的现象明显增多啊，尤其是到了东北啊，这一点孙将军本人也不讳言啊，他只是尽量强化纪律啊，还枪毙了几个不法之徒啊，虽然他有点不忍心。抗战胜利以后啊，美国方面本来计划着调新军一个师啊，去日本执行占领任务，孙将军本人啊，也计划着派一个师，另外去台湾防守， 但是没有想到啊，战后的中国风云突变，内战的因缘啊，首先就密布于东北上空。说起这个东北问题来啊，那真就是话长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东北的地理位置啊，不仅非常特殊，而且它还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国民党的势力啊，其实一直就没有伸展到这里来。就说那个，当年啊，就是张学良东北自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军训，实际上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伸展到东北地区，然后就发生了那个918事变。 由于雅尔塔协定啊，东北地区的东军啊，最终被苏军所打垮，苏军也尝试占领了整个东北。毛泽东啊，对于东北的破坏和对东北人民的祸害，我们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当时由于国民政府没能充分满足斯大林的侵略要求，所以苏联方面开始企图利用中共来给国民政府捣乱，以便从中渔利啊。然而令苏联、美国乃至中国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内战啊，竟然是以国民党蒋介石一方的彻底失败收场的，而且差一点没保住台湾。1946年初啊，为了迅速收复东北啊，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啊，又征调新军开赴东北啊。此前啊，杜聿明他们率领几个军啊，已经在东北地区开打了啊，在山海关一带也把共军给打跑了。大家注意啊，新军这几年啊，其实一直都是在热带作战和驻扎的，没有去过这个亚热带，也没有去过这个北温带，但是一下子就开到东北这个冰天雪地里来了啊！其实这是对新军广大将士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当时的孙立人将军啊，其实并不在国内啊，他是去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军事参谋团会议了。这个会议现场啊，后来又转移到了美国的纽约啊，当时苏联也有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啊，更增加了孙立人将军对于苏联的这种厌恶。哎，那个苏联的那个那个代表啊，他什么事情他自己都说了不算啊，他都叫向那个斯大林请示，他自己也说过，说哎呀，你看我也是没有办法啊，他处处都拿不掉主意。从这里啊，后来那个孙立人将军啊，也意识到了苏联的这种真面目吧。他后来又说啊， 他认为苏俄欲图扶植中共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附庸国，以所谓工人阶级无祖国为蛊惑，达到其输出革命控制世界的野心。因此他认为国共之间的交锋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内战。那个国民政府啊，为了早日接收东北啊，是于1945年9月1日设立了一个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这个熊式辉啊，他不是东北人，而且这个人啊才具平平啊，但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啊，才被得到重用。这已经是蒋介石的重大失策了。但是呢，蒋介石他又任命了杜聿明啊担任这个东北保安司令啊，这是在军事上又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失误。按照就是当时啊十三军军长石觉的话说啊，东北作战指挥官严轩据说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关麟征将军出任，后来由杜聿明将军担任。这两个人啊都与我来自同一个师，我对其非常了解。杜从未参加过长期剿共，八年抗战除参与昆仑关及援缅之役外，其余时间均在昆明，缺乏实战经验，军事素养不够。就统兵才干来说，杜担任军长师长还能称职，作为大军指挥官则显然不是材料。作战指挥僵化死板，错误百出，统御方面私心自用，调到东北的七个军中只有两个军与他处得还不错，其余五个军啊都与他弄得不好。其实这个意见啊跟我那个想法就差不多，我就认为啊，就是蒋百里先生说的嘛，说蒋介石就是那个黄埔生啊过度的使用啊，或者他当年是担心会过度使用，你看现在就变成现实了。熊式辉啊也说啊，杜聿明不但不会指挥打仗，而且专横跋扈，他只听蒋介石一个人的话，连我这个行员主任他都指挥，我都指挥不好。 依照新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协定的规定，苏军应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至东北撤军。可是啊，不守条约啊，已经是苏联的痼疾了，所以迟至1946年4月14日，苏军才开始撤离东北。此时，东北共军啊，在林彪的率领下夜已壮大，并已将东北各军事要点完全占领。国军如果想要进行接收工作，就不能不凭借武力了。具体这个战事的有关细节啊，我就不一一详述了。但是大家注意几个问题啊。 第一，就是新军的很多重装备啊都被蒋介石方面截留了，后来啊干脆被人家瓜分了，这就造成了新军战斗力的大打折扣。因为这个重武器啊重装备其实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军事这个战斗力形成的这个要素。第二，就是军人将军本人不在啊，对于士气和指挥啊都很受影响。然后就像我以前说了啊，此时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的李鸿将军啊，他又是一个极端反感内战的人啊，有点消极怠工啊。第三，是杜聿明这一系啊对于新军啊有点抬举的意思。第四，就是当时共军里啊确实有很多朝鲜籍的日军，也有不少是日本方面的，尤其是这个技术兵种可能有上万人。这个据现在反映的材料里边好像起码得有30万。而且啊共军到东北以后啊，就是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关东军的这装备，人员也大为扩充。苏联方面也有材料称啊，他们把一部分的这个苏军武器啊也交给了中国军队，而且啊就是说对中共满洲部队装备武器和技术兵器方面啊也有很多的援助啊，可能一些那个军事指挥方面可能也提供了一些参谋吧，或者是一些重大的意见。对啊，这个时候老毛啊他有点自信心爆棚啊，幻想在四平等地同国军主力进行决战，一举决定东北的前途。但是仅靠武器装备其实无法成就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啊。实际上这个精锐部队还需要长期的训练和这个实战经验，一般需要那个磨合啊和指挥。所以我就说老毛啊跟老蒋之间的角逐纯粹是两个军事外行两个常备将军之间的较量，实际上 蒋介石和老毛啊都犯了战略性错误。老毛是低估了国军的战斗力而急于独占东北，老蒋则低估了共军方面的战力，尤其是低估了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力度，因此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东北战局，终令东北共军做大。 地基啊，大概是在这个1946年4月21日参加了对赤坪的围攻，当时指挥这个战役的是原新一军军长郑洞国。这个郑洞国以前啊在新军任军长，实际上是个挂名的啊，当时啊孙立人是副军长。郑洞国的军事水准啊只能说还可以吧，虽然有些人比较恭维，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他主要的工作啊其实还是一种协调，所以说他真正有水平其实也发挥不出来。当时啊国军在进攻四平的同时也在进攻北西，其中主力就是廖耀湘的第六军啊进攻这个北西的。国军啊打四平的力量不是很强，指挥水准也不高。但是呢等到拿下北西以后，新六军等部队啊参加了对四平的这个围攻战，国军的实力啊就是突然就大大的增强了啊。尤其是当时的新军将士啊急切地呼唤孙立人将军回到部队啊，蒋介石也希望孙将军赶快回来，而孙将军拒绝了，整天跟苏联人扯皮也没什么意思，又放心不下部队，所以等到蒋介石打电报召他回国时，他立即经由日本回国，于5月13日飞抵南京，次日到达沈阳。就在5月15日当天啊，孙立人将军啊这时候是新军军长了，即赶到牦牛哨新军指挥所，他立即召集了副军长贾佑惠、参谋长史岳及一干高级参谋人员开会，听取作战简报。我以前反复强调了，孙立人将军啊喜欢打巧仗，这样的话成本低战果大，赤坪之战自然也不例外。他就主张这个不要就是说从正面寻求突破，而从侧面就是正面进行牵制啊，但是主攻方向实际上是选择在侧面。所以啊到这个5月19日就是他到达了赤坪的第四天第五天吧，就是四天之后，这个赤坪啊就被拿下来了啊。当然这个功劳啊也有这个新六军的，新六军啊这时候的火力是非常之强。为什么？因为新军的火炮这个装甲部队啊多少人给瓜分了，他自己也没大有了。是呢，原来这个新军的装备啊是任何其他部队都不能匹敌的，有这个炮兵团啊他就比人家可能就多一个团，就是他的火炮数量非常之多。而且我一直就强调最好的武器装备啊一定要交给精锐部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素质高，就使用的效率就高。但是呢蒋介石、陈诚、朱云这些人啊这种军事常识啊他们都不懂，纯粹是胡搞瞎搞，而且交给一些那种就是说政治上不太可靠的部队啊，一下子带着他们就直接就自敌了嘛，直接投降了。共军在四平的这个惨败啊，当时四平大概有10万共军吧，其实意义啊非常重大，东北共军的精锐啊基本上这一战就被打光了，就是留下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这个时候如果国军放手去打，那么整个东北的局面这一战基本上就搞定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黄克诚自述，1959年黄克诚在庐山居然敢直接批评老毛，说老毛让打四平保卫战是错误的，可见这个战役是多么重要，黄克诚一直也念念不忘。因为啊这个杜聿明有私心想让新六军多立功啊，所以在四平之战以后他就不许新一军继续北进了，说是公主岭地区有共军主力。但是孙立人将军知道这个阶段啊必须勇敢前进，而且共军整个已经垮掉了，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军令状啊，立下了一个军令状，说是一天就可以拿下公主岭。这个军令状是他平生第二次了，第一次啊就是在那个仁安乡的时候，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公主岭的共军啊一打就跑了，新军马不停蹄于5月23日进占长春。长春啊就是当时啊就是以前那个满洲国的国都了，像是6月5日新军啊下边的一个营啊一个营长啊罗道章率麾下第六连及师搜索连啊就渡过了松花江了，那时候已经攻占了江北不远处的那个陶赖遭车站， 就是那个上回北孙松啊他提到那个，然后孙立人啊命令这个第六连固守陶赖昭桥头堡，为而后啊进攻哈尔滨做准备啊。这个桥头堡原是关东军预备跟苏联开战而经营的一个永久性的工事，里面啊有粮食、有水、有弹药、有发电设备，是极难攻取的一个要点。国军有幸以奇袭将其拿下，也可见共军方面的疏忽大意啊。就说这些，包括长春啊失败啊，对共军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实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等职的这个罗荣桓就指出，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个人搞个人的，个人抓个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啊看成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闪的闪，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然后林彪在6月1日也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是准备游击放进哈尔滨，然后中共东北局给中央并林彪的电报中也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然后3日老毛就给东北局的电报表示同意，说同意你们放弃哈尔滨的准备，采取运动弹与游击弹的方针。假如啊这个时候真的就把那个哈尔滨给攻取了，那基本上共军在东北啊，那基本上那这就是打游击了，那基本上后来没有后来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辽沈战役了。这个时候啊就开始要怪那个谁了，怪美国方面啊，这个苏一样的队友啊开始出来啊，可能是中共拉着他拉着他来和谈啊，又开始搞和谈了开始。当他种的那个玫瑰啊一度啊就是还是市场上的那个走俏品啊，被大家美其名曰为将军玫瑰。所以啊就是在那个什么时候吧，就是说老蒋啊他需要美国的装备嘛，而且他有点忌惮美国。结果呢蒋介石啊便于6月6日下达了至6月7日起为东北停战15天的声明。到6月20日啊蒋介石又下令将停战时间延长到了6月30日。白崇禧就认为啊这次停战给了东北共军以休整补充和反攻的机会，以此为转折点，东北的军事形势啊逐渐对国军不利。国军他是利于速战速决而不利于打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啊美国啊对这个国军的资源是越来越少，基本上那47年已经是没有了，完全是切断了，到18年那个才开始有点有限的援助。白崇禧啊他是国军系统中屈指可数的这个军事战略家，当时现在的他就认为啊当时如果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目标，而后抽兵入关内，则对于整个大局或可改观， 有关系。 孙立人他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他无法违背这个上峰的这个意志，乃至于久治南伸啊就跟岳飞啊未能率兵直捣黄龙府，北伐大业终于归一篑一样，一直以为终生遗恨， 都没有人打扰你，录音都是一样的。当 然我也是认为，我一直就认为东北这个局面它和关内形势完全不一样，如果拿下了东北，就是整个这个关内完全采取守势或者是丧失很多土地啊都完全没有关系，你知道吧，因为共军的那些武器装备啊那些都是通过东北有些输送到华东来的。 你再等会儿， 你刚刚告诉我等半个小时。 杜校长领导这个杜聿明啊， 等二十分钟。 就是说当时啊，共军啊又开始在辽南地区啊，开始就是说进行对国军进行骚扰了。这个杜聿明啊，又让新军啊去辽南打啊，新军这个没办法就去了啊，在辽南地区大显身手，但是打的就是说共军已经招架不住了，基本上开始犁顶扫舌了，但是被杜聿明又叫停了啊。后来新军啊。就往新军啊分散防守在长春地区啊，把守那几个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失策，为什么呢？因为新军他就适宜做一个强大的机动部队，让他去守点啊，那容易被那些共军啊他各个击破。这里边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孙立人将军他重视教育啊，日本人啊，就是说留下了一个鞍山中学，这个鞍山中学啊规模宏大。 而且有很好的校舍、图书馆、动植物标本室及室内外的运动场。原本是啊，日本为在鞍山钢铁厂工作的人员之子女就读的学校，可见日本人对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啊。崔克林将军啊，一向也非常重视教育，在那个吉时总队时期啊，就在驻地多云开办了一所子弟小学和中学，现在他也很想办一所理想的中学，甚至于啊，他还想就是办一个大学在这里，然后邀请了很多那些清华的那些校友吧，就是啊，都来帮着他那个搞这个学校，哎，但是因为这个内战啊，继续的这个深化下去了，东北大地上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那个1946年10月初啊，北满的共军开始了这个冬季攻势啊，但是一下子就被击退了。到了这个1947年1月，北满共军就是一下江南啊。1月7日，新38师胶山团主力大概有1000多人嘛，在张麻子沟遭到了伏击啊，团长王东黎阵亡。这个需要就是说，王东黎那时候他们是其实是被窃听了电话线啊，结果遭到了10倍的共军的围攻，而且当时哎呀-30多度，这个机枪啊都不管用了，然后手摇的那个电话机啊也是被冻住了。然后干电池也失效了，然后那个装甲车的机关枪也都冻住了啊，就每线装备啊基本上都失灵了。但是共军啊，他是因为掌握了东北军那个关东军的那个特制的那个武器啊，就是那个关东军的那个在寒冷地区作战那个武器啊，所以说他们能打。所以说啊，共军啊他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你看这个装备啊，那就比那个国军的要强多了。结果呢，在突围的过程当中，王东黎团长阵亡，中山啊孙卫民两位营长被俘，哎，孙章军闻讯后啊，哎呀，痛心疾首啊。到了这个2月，共军啊，北满共军二下江南，23日在城子街，就是攻克了城子街共军，新30师89团团长曾琦被俘。27日啊，共军开始围攻德惠啊，但是这个德惠就完全不一样了。德惠城里啊，有新军新50师7000多人，而且新50师师长潘玉坤在这里坐镇。共军啊，他有90门火炮，而且有那个主力啊，得有好几万人嘛，起码。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指挥水平不高，结果这一战就是共军伤亡惨重啊，这一次。非常惨大的，就说那个当时啊，杜聿明还说宣称歼敌10万，但是起码可能有伤亡在2万左右，共军伤亡很大。仅仅在德惠城郊外这个外围攻势啊，尸体就堆积如山，一波接一波的冲锋，多被国军火焰喷射器活活烧死。因为冬季穿着棉军服容易着火，以致死尸形同柴弹，人兽难分。足令人心痛不已。据当时守卫在德惠最南端山中坟的一位副营长回忆，对手的炮打得很密集，据说德惠100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山中坟最后失守，后来我建议用重炮堵截，这一仗国共军队的伤亡都很大，从山中坟一处清理出的共产党军队尸体就达200多具。崔立人、陈明仁他们当时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死得太惨了。潘玉坤也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人的价值在哪儿啊？大家都很伤心。而且啊，共军啊又开始攻击那个陶赖昭桥头堡了，这一次在陶赖昭哎也大概有20-30倍的这个共军，结果也是打得很惨，因为陶赖昭这个据点啊它是非常稳固的，结果就是共军再一次走错了。就是这个时候啊，孙立人将军啊想要就是说放手的去追击共军，但是呢又被那个杜聿明给拦下了，哎，又是没成功。然后3月7日前后，北满共军三下江南啊，旋即被击退。也有些其他的那个矛盾嘛，结果就是孙立人将军啊与这个杜聿明哎闹得不可开交了。到了4月份。孙立人啊升任东北长官部副长官，就是说被迫从新军离职了。 他的军长一职啊，由原新五十师长潘玉坤接掌。实际上，孙立人那个时候已经是不祥了，脱离军队了，所以说他以后对以后的东北战局啊，就不负责任了。然后，新军后来就被拆分为两个军啊、其中啊，李鸿的新三十八师与另外两个单流的部队合组成为一个新七军啊，这个就纯粹是胡搞了。一将无能啊，累死三军，这就是典型胡搞，这是陈诚、朱一鸣他们胡搞。1947年6月底，孙立人将军奉准回到南京述职，然后到了7月份，那个他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官，月底前往台湾，选定高雄附近的凤山作为新军训练基地啊。蒋介石是让他训练新军啊，当时。蒋介石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最后都被孙立人给否定了，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实力了啊，根本没有物资，当时非常穷困啊。孙立人啊，为什么选择在凤山他训练新军呢？这里边还有个理由啊。凤山啊，原是日军一个连队的兵营，虽然已经破败不堪，没有水电，但原有的训练场所与营房设施作为新军的训练基地最为适宜。实际上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选择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后果。凤山原本远离权力的核心，远离国共争斗的焦点区域，但是随着大陆的形势逆转，台湾后来竟然成为最重要的反共基地，国民政府最后的堡垒及落脚之地啊！可见啊，这个孙立人对这个当初这个选择啊，这个特别的重要。这点可能是我发现的，不记得可能是别人说的。到达这个凤山以后啊，这个条件非常艰苦，物资啊严重缺乏，比如说当时啊，连一门现成的火炮也没有，撤在屏东投射了炮兵大队，找到了一两部报废的破车，就在台中成立了机械兵大队，买到几匹民用的骡马，就在嘉义内角投射了骑兵大队。没有兵员，孙立人将军就派陆军部官员赴内地招收流亡学生。当时主办的参谋人员都对此非常悲观，但是孙立人将军目标已定，他就开始带头苦干起来啊，每天最少工作14个小时。有了孙将军的这种陪伴啊，部属们也就因此不敢偷懒怠惰，凤山营区啊逐渐形成了一种朴实苦干的作风。新军的训练工作啊，就是在这种风气带动下逐渐开展起来的。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内战局势啊，主要还是取得于美国吧，因为美国的援助很少啊。后来大概援助了1.25亿美元的东西，一个有限援助。到1948年啊，国共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1948年的这个是4月。啊，长春围城啊，共军方面啊，林彪他们啊，开始围困长春。当时啊，长春的这个民众啊，加上这个军队啊，加上军队的家属啊，其中有70万人。经过5个月的这种残酷的围困，到守军被迫投降时，长春居民啊，还剩下了17万。这个被饿死的这个人啊，大概超过了30万，比南京大屠杀呢远远要多了。南京大屠杀可能没有达到30万。当然了，一开始共军不是这样，共军想打，但是呢，他一发现打不动，因为长春它的攻势本来就好，就说你日军做的，而且就是新三十八师在守卫，加上这个60军，反正到最后啊，这个60军啊决定那个投诚嘛，结果胁迫这个新七军啊，新七军当时李鸿就是新七军军长，结果这个李鸿啊也同意了放下武器啊。经共军约定了，李鸿、陈明仁啊、冯克利等人啊被押赴哈尔滨啊，于1949年5月被释放回到了原籍。他们几个人啊，有湖南的，也有这个江苏的。1949年1月，蒋介石啊就宣布下野了，他当时是总统。然后4月23日，共军。攻占了南京，5月27日上海失守。8月15日，陈诚就任东南军政长官，孙立人等6人先后被任命为副长官，孙立人主管台湾省防卫司令部。对于这个失去大陆， 现九州与肆虐的赤炎之中，一向不服的孙立人将军始终不能释怀，他时常充满惋惜地说道：美好的锦绣河山就这样拱手让，真是可惜啊。虽然这其中原因很多啊，但彻底检讨的话，孙立人将军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事实，所以感到非常的痛惜和遗憾。然后接下来就说到这个金门古宁侯这个战役了啊，就孙立人啊，在这个凤山啊训练了这些部队啊，主要就是青年军嘛。然后青年军这个202、202、203、205、206、207吧，大概记得是，大概有7-8万人左右吧。其中这个青年军201师的这个603团，以前还参加了这个马尾战役啊，有重创了共军，但是自身啊伤亡也很大。参加这个金门古宁头战役的是两个团啊，201师、601和602两个团，加上师直属部队大概有5000多人，但是他们的武器好一点，训练也好很多，而且孙立人将军还就是对这个防守工作啊，如何那个做这个防守啊，也对他们就是进行了一些指点啊。阵地工事的形状采用梅花形，每个碉堡构筑成四面开檐，极力讲求火力配备，以发挥各种武器特性，构成严密的火网。那个前两天我也说了，就是说那个胡琏他们的部队啊，当时啊，就胡琏在那个以前的那个淮海战役啊，加上后来的这个渡江战役啊之后啊，就打得已经溃不成军了，他们的部队啊连枪械都不全，人员啊都是新的，基本上完全没有战斗力，所以说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个青年军201师的这两个团，说他们啊，就是当时共军是那个夜里在登陆，他们就坚持到了白天，坚持到白天以后啊，就是说当时早上的那个装甲部队以及空军啊，其实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如果这个201师不能在晚上顶住的话，那就是说就可能就很惨了。而且就是共军他选择了这个，共军当时有点轻敌嘛，而且他选择了当时共军大概有10万人嘛，当时他选择了这个登陆的地点，恰好就是这个201师的这个防地，哎，所以说共军这边倒霉了也是。最后啊，就基本上全军覆没。后来啊，那个孙立人将军啊，又招他们这些人啊，就李鸿他们啊，去台湾啊。1950年2月3日，李鸿化妆成商人，携带家人赴台。3月，孙立人将军升任陆中总司令，但是呢，到了6月份，李鸿等人啊就被打入了匪谍案啊，被关押了25年。本来蒋介石已经许诺了，说不追究这个，放弃就是那个长春放弃武器那个责任，但是后来食言了，实际上他可能也有点想削减这个孙立人羽翼的意思。1952年3月，孙立人将军连任这个陆军总司令。同一年啊，他就是说他第一个孩子长女孙中平出生。到了1954年7月。孙立人啊，他觉得他应该升为那个参谋总长了，但是蒋介石啊把他调到参军长那个任上，国民总统府参军长，孙越也做过这个。下面就说到这个孙立人案了啊，孙立人案这个纯粹是场冤案，比较复杂这个案子啊。虽然有蒋介石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底下的这个政工人员，包括蒋经国的这个蒋经国，他对跟那个孙立人啊，他很不对付。比如蒋经国想推行就是党卫军那个意思，就在军队里边推行那个政工制度，但是孙立人啊，他主张军队国家化嘛，他不愿意搞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极力阻挠。而且呢，就因为李鸿他们的那些事情，他跟蒋经国的关系啊，就是也不是很好啊。然后我读一段啊，所谓政工人员也好，秘密警察也好，这是一个需要产生恶棍，也产生了恶棍的体制。而且当时啊，生活困难，政工人员强调绩效奖励啊，也促使这帮人到处祸害这个无辜者。孙立人案的一个开始啊，就是那个郭廷亮案嘛。郭廷亮他是孙立人的一个下边很得力的一个干部吧。他原来啊是一个大学生，云南大学的啊，就是在抗战时期啊，他后来就不上学了，然后去 参加了这个新三十八师了啊，一直啊就比较有功嘛，就是训练人也比较近嘛，但是他位置不是很高啊。就是啊，那个他们这个特务部门啊，就那个对这个郭廷亮就是严刑拷打嘛，但是也没有用，哎，最后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骗他说你只要承认啊就没什么事儿之类的啊，而且、啊、就是说这个许大连毛振凤亲自出面就给他就是许愿了，然后这个郭廷亮他就上当了，但是后来呢就是说毛振凤就突然就死了，然后这个许诺这个毛替元嘛，当时是什么主任啊，那个毛替元啊他没有能兑现，后来郭廷亮的老婆啊找他大闹，不仅让这个毛替元失去了特勤室主任的差事啊，也被迫让他提前退休，最后经过一番策误啊，他竟然到台北松山市出家。其实这个毛振凤啊跟那个孙立人啊关系其实还很好的啊，这个毛替元啊这个人啊对于孙立人将军也非常敬佩，而且这个人啊还有点良知啊，虽然是个特务啊是个坏蛋啊，总是给受冤的人一点方便啊。反正这个孙立人案就是很复杂嘛，最后反正是做成这个案子了，虽然没有就是说关押孙立人嘛，但是从远近了啊，从这个1955年8月一直到这个1988年的就是蒋经国死嘛，就长达33年的这个远近啊，那个就是说仅次于这个张学良了啊。在这个软禁期间啊，孙立人将军他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生活比较清苦，而且呢他先后有了4个孩子了啊，孙立人啊他又不接受外人的援助啊，包括亲戚的，所以说啊他就开始自食其力啊，这时候养鸡养鸟养猪种花种果树啊，就说因为他不是自由身嘛，不能及时了解这个市场行情啊，所以说那个有些人经营啊也比较失败。蒋经国死后啊，孙立人啊就恢复了一个半自由身，其实还不是完全自由啊，虽然他们口头承诺可以给他自由，但是并没有。手下那些部署啊，前面说的那些李红啊什么中山啊什么的啊，有的是家破人亡有妻离子散的，比如这个中山啊，这个中山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中山、啊、他是一个华侨啊，他祖籍广东，会说粤语，而且啊他学习成绩很好，于1933年18岁考入了英国威灵顿皇家机械学院，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转入了汉口中央军校第14期。大概是听闻啊孙立人将军学历背景，所以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云南向孙将军请缨投效，孙将军加冕其爱国热忱啊、就把他留下了。在张麻子宫那个时候啊，那个中山被俘虏了，于1947年1月先后被囚于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因为被认为是顽固分子遭到了各种斗争清算，还被迫演讲广播，到1948年夏他被释放回到沈阳，10月到南京，在向陆军训练部报道后啊，见到了孙立人将军，随即派至凤山第4军官训练班任匪情研究教官啊，那个到后来李红案那个时候啊，中山也被牵连了，于1950年9月19日夜被捕，然后也关押了这个20多年吧。中山啊是30岁才结婚啊，当时是1945年嘛，他被捕的时候啊，他那个妻子啊才只有22岁，是留下2个孩子嘛。他不能独立为生，不得不投奔台北的姐姐家，后来去到美军顾问家里做了女佣。1968年雇主去往香港，中山的妻子啊为了2个孩子的教育不得不随同前往香港。自从丈夫入狱后，他苦守了18年，已经是40岁的人了，眼见相聚无望，当时还没有减刑嘛，后来是减的啊，儿子们也长大成人了，中山的妻子啊不久后便前往美国另组了家庭。这个时候啊，距离中山恢复自由已经不到4年，中山就这样成了妻离子散的人，而且政府啊一直不许他出国，也导致他在加盟刘恺英开设的台湾产业外销公司后啊，虽然被聘为副总经理，但是因为无法出阁没法顺利开展业务。这个中山出狱之后啊，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再见孙将军一面，哎呀，那个 他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这些遭劫难的人啊，一个一个都被折磨结束了生命，在漫长的38个年头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都在祈祷，盼望能有讯息的机遇，能够见到我们追随的老总，或者在第三者的口里传到一点消息。有人在台北车站的出口守望，有人在台中向上路的加油站观看，有人在永和的中正路徘徊啊。这个说到这个向上路，就说有句话叫北有功德林啊，南有向上路，这就是国军这些名将们的这个结局啊，非常的这个凄凉悲惨。还很幸运啊，这个中山啊，潘德辉他们后来在这个孙将军软禁期间也都见到了他。这个哦，这个时候是1988年3月25日啊，46年前的这一天，正是中山在云南向孙将军报道并参加新38师的日子。在征得警卫人员，其实也是监视特务人员啊，同意下，中山终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真真切切地见到了孙将军。以前啊，他其实是远远的看见了，而且孙将军还给他们打招呼啊。中山晚年啊，住进了台北的一家天主教安老院啊，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了余生。而且根据孙将军的这个嘱托吧，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啊，就写下了这个蓝鹰远征缅甸啊、大冤狱两篇纪实。1994年秋啊，中山去世啊，享年79岁。但那个孙将军就恢复了这个半自由身了。1988年11月25日，阴历10月17日是孙将军88周岁，就是虚岁89的诞辰啊。老部署们集议后决定要为老长官做寿，而且根据中国人做酒不做食的传统啊，这一次庆祝啊，正是孙立人将军的所谓90大寿。11月27日上午约11点，来自世界各地天南海北的敬爱孙立人将军的人们约有5000多人纷纷赶到现场。然后还有台湾总统啊，就是李登辉啊，什么行政院长余国华，他们也都送来了这个祝贺词了。这个场面是非常宏大，非常感人。哎，经历了这个艰难困苦的几十年呢，大家终于又相聚了。当然很多人已经死了或残了。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将军因病去世啊。1992年，他的那个夫人啊，张静英去世，但是他还有一个夫人，就是那个生孩子那个，就是生育了4个孩子的那个叫张美英啊。这个可能大家要细了解的话，就发现就是说，比较有意思他的家庭生活吧。就是说后来啊，就是中华民国的监察院，就是后来就做一些那个认定或者判定，就是说孙立人案完全是一个冤案，是一场大阴谋，政治大阴谋。2016年1月，也就是今年了，那个张美英女士去世了啊，她享年88岁。